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这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啊，同我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嘅咧，當然仲有阿車厘子啦、Cherry 啦，就同埋阿 Jeffy 嘅。咁今日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就非常之有趣嘅，就係講超次元空間嚇。不過未開始之前咧，就啱啱其實我頭先就收到咧，原來有呢個咁嘅聽眾或者觀眾咧，就送咗兩盒嘅 DVD 嚟俾我啊。啊，咁啊都係咧，就係迷迷香港嘅同事咧，就係代為交俾我啫嚇。咁我就完全唔知係邊個送。咁但係咧，就真係要喺度咧，就衷心感謝。咁啊，呢兩盒 DVD 咧，當然都係我非常之深愛㗎啦，梗係呢即係啲觀眾呢就知道我係一個 Star Trek fans 啊，就係星空奇遇迷。咁呢個就係最原始嘅1967年啟播嘅啊，就係葛克隊長啊，閃撲，即係嗰個詹姆朵嗰個火神星人咪高醫生啊，嗰、那個呢就叫做 The Original Series， 簡稱 TOS。 咁一至三季嘅全集喺晒度。另外呢跟住呢即係事隔成十年有多呢啊，即係其實好多咁樣嘅星空奇遇迷呢，嘩都學到不得了啦。咁卒之呢就係佢哋搵第二個班底拍咗第二個系列呢，咁就最著名嘅叫光頭男長啦，呢個係我改個名啫、啊、Patrick Stewart 呢位演員呢就係、是、扮演叫做 Sean Luc Picard 嘅，咁、啊、都係嗰個太空船都係叫做 Enterprise 嘅、啊、冒險號或者叫企業號啦。咁、啊、但係呢度犀利啦，第一季至第七季即係呢度係講緊成47隻 DVD 嘅嚇，咁當然咧 ，Star Trek 嚟講咧，就係、是、總共其實係有五個系列嘅，應該嗱呢度第一個啦，呢度第二個啦，然後一個係講太空站嘅，就係叫 Deep Space Nine 第三個系列啦，咁然之後一個咧就係、是、講一個即係真正迷航啦嚇，台灣叫《星艦迷航記》嘅第一個系列，即係其實唔啱嘅，但係去到第四個嘅時候其實真係啦，就係叫 Voyager 嘅，咁由第五個系列咧，即係拍無可拍咧，就將拍翻轉頭咧，就拍前傳。即係連阿葛克隊長都未出世嗰個年代呢，咁就叫 Enterprise 嘅系列，咁就五個系列。但其實呢中間呢仲有一個呢係動畫嘅系列嘅、 欸、 因為有一段時間呢就冇真人版呢，啲、哦、人實在太過餓呢套咁樣 嘅劇集呢，就畫返佢出嚟㗎， 冇錯啦。咁畫呢就係畫呢個 Original Series 嘅，咁樣呢就所以連埋個 Animated Series 呢有六個系列。至於大電影呢，可能呢就頭先同阿 Jeffy 講起先知，原來 Jeffy 以為呢個只係大電影㗎，竟然唔知道原來佢係 based on 一個電視劇集嘅。咁以電視嚟講呢，肯定係自然人類發明電視以來呢就真係最強嘅一個劇集佢嚟㗎啦。因為頭先嗰五個系列啊，就算我唔計嗰個漫畫版啊、卡通版啊，都加埋係幾百集嘅。而且呢喺電視度喺西方啦、啊、即係歐美呢，其實佢重播嘅次數呢肯定係咁多個劇集呢係之冠。 即係佢重播仲勁過亞視啲重播。 嘿，重播得好緊要。我都可以話俾大家聽，我1980年去英國天文台派我去受訓學呢個氣象同天氣預報嘅時期呢，嗰陣時呢佢就逢禮拜五晚上呢個就我哋有 common room 嗰度呢就係、是、播呢個 Star Trek 嘅。咁嗰陣時已經係重播緊啦，咁我喺香港已經睇咗啦。咁但我就問當地嗰啲鬼仔鬼妹啦，我話咦，你哋喺度重播啊？咁我話係第幾次重播？咁佢話以我如果冇記錯，英國應該係第六次重播。1980年已經係第六次重播啦。咁到而家又隔咗33年啦。咁樣咧，究竟係第幾次重播咧？我都唔敢想像啦。咁但係大電影嚟講，大家都知道啦嚇。佢、又拍到咧，即係嗰啲班底咧，其實最先就揾翻呢個拍，最跟住啊光頭男長拍。但係而家咧就係、是、由嗰個電視劇就好出名叫 Lost 啦。嗰、那個導演啊 ，J.J. Abrams 啊，咁佢又拍啦，就真係今次拍前傳，但呢個前傳咧就係、是、少年葛克、少年閃撲啊、少年胡玉娜嗰、那個即係嚇黑妹幾靚下嗰個咧嚇，就後嚟個通訊主任嗰、那個咧，咁嗰啲咧就。而家咧就反而好受歡迎，因為一個新一代嘅佢用咗新嘅手法啦，係嘛？就係、是、吸引新一代嘅年輕 啲啲 action， 冇錯啦咁樣樣。咁我兩套都睇咗嘅，咁我第一套咧其實我就即係俾好低分，咁第二套咧就都叫做還可以啦。但其實第二套嚟講咧，根本咧係抄以前嘅橋嘅，就係將以前嗰啲咧嚇橋啊再拍一次咁樣樣。好啦，咁但係咧其實今日就唔係講呢樣嘢啊，只不過咧就真係都要趁呢個機會咧係多謝呢一位嘅觀眾啦。咁啊，講翻超次元空間啦嚇，呢個趣談或者之謎咁啊。首先咧，就想話問下大家咧，就有冇睇呢個《奪寶奇兵》第四集啊？ 奪 第四集 兵第四集係講嗰個 Crystal Skull 嗰、那個 啊，好嘢啦，就係、是、 水晶骷髏 啦、啊。你知啦，呢啲咁樣嘅過氣英雄咧，個個都出嚟咧就拍翻咧， 係會重拍。 係即係，但個問題咧、已經要咩咧？因為佢成日年紀太大啦嘛，咁、你扮後生唔得噶嘛，咁、樣咧就係、是、即索性就扮老嘅， 變咗爸爸級啊。 冇錯啦，嗱最近有一套啦，大家知道 Die Hard 啦，嚇 Die Hard 咪 Bruce Willis 咪就同個仔。拍檔嘅咩擲日開戰啦、啊，係嘛？咁呢一套咧就幾年前㗎啦，08年嘅金融海嘯嗰年啊，就是、水晶骷髏咧就係、是、講夏里信福又扮翻呢個 Doctor Jones 啦，係嘛 ？Indiana Jones 啦，咁但係咧就無意中就遇到個仔，唉、即係以前嗰啲咁樣嘅情史啊，唉，佢都唔知道自己有個仔嘅原來嚇。咁、但係我哋唔係講呢啲咁嘅嘢，婆婆媽媽嘅嘢，我哋係講咧，即係佢就係話即係扮個水晶骷髏啦，咁啊一路咁樣追蹤啦，即係好似以前啲戲一樣啫。咁樣咧就去到嗰個叢林嗰度，咁啊哇發現。有一個神廟咁樣，神廟即係哇，發覺一啲咧，好似外星人咁樣嘅生物咁樣嚇，就好即係先進嘅科技啦嚇。咁啊，到最後咧，當然係佢都係講納粹德國嘅嗰、那個納粹嘅女嘅即係軍官咁樣樣咧，就想為佢奪寶咁樣。咁但係即係就進入咗另一個空間。咁啊，好好笑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我後嚟咧執都撈埋，我睇嗰啲製作特輯，咁我睇個導演訪問就睇少少啦咁樣樣。咁個導演當其時咧講咗句説話咧，令我差唔多真係笑出嚟嘅。佢就話：唉，咁啊奪寶奇兵以前都係講一啲即係嗰啲史前嘅遺物啊，即係最先講個聖櫃啦，即係嚇個約櫃啦，聖經入面嘅。咁啊之後都係講好多啊，即係史前嘅嘢或者即係有神秘嘅嚇聖杯啊咁樣。咁但係咧，佢仲有咩新意咧？其實最勁嗰啲都已經出曬咯咁。咁因為有人就俾個劇本佢睇，劇本佢就喂唔係嘛，睇個樣臨到尾又係講外星人，外星人呢啲咁樣嘅題材已經做到爛曬咯咁樣，我冇咩興趣拍啊，又外星人。點知咧嗰、那個編劇咧同佢講，導演，我哋今次唔係拍外星人啊，佢仲明明呢啲外星人仲唔係，佢話唔係，呢、這個唔係來自外太空嘅，佢係來自另一個空間㗎咁。咁我導演話。哦，原來來自另一個空間咁，即係唔係外星人咯？嗬，哦，咁有啲新意啊！咁我哋知喎，咁啊笑到我，跟住其實咧，根本即係對於嗰個觀眾嚟講咧，有乜分別咧？係一句説話啫嘛，一句説話，你係話佢係來自外太空嘅，然後你話佢係來自另一個空間嘅，咁其實冇分別噶啦，係嘛？即係同外星人都冇分別。但係咧，嗰、那個導演咧，竟然咧就 buy 嗰個編劇呢一句説話就 buy 咗啦。咁所以呢個咧，我就用呢個咁有趣嘅事咧，就係、是、作為今次嘅引子啦，係嘛？確實咧，所謂另一個空間呢樣嘢咧，係好引人入勝嘅一回事嚟嘅。嗱、啊，咁我想話聽下你哋啊，講你哋其實即係係咪細個嘅時期都有接觸過，或者自己有諗過係有啲咁樣嘅異度空間咁嘅嘢嘅咧？ 我都之前都問過財哥呢啲問題。咁我都覺得好得意，因為咧讀數學嗰陣時，我哋會讀啲平面啦，之後就會學立體啦，咁之後又會知道有啲四維空間嘅嘢咁。咁 我好想喺邊度讀噶？哇！我都想知道。 上網咯， 我上網啫。我話咦，學校會教呢個四維空間係咪？ 唔係啊，老師都會講㗎。 都會講係嘛？哇！咁你個數學老師非常之好。 係啊，咁覺得好神奇，因為咧我哋平時睇嗰啲我哋會覺得個點係冇面積㗎嘛。咁 冇體積啊！如果點就 係啦，冇體積啦，或者冇長度添啦。 係。 咁就咁我哋而家喺立體嘅空間，即係我哋三維空間，咁我哋會覺得我哋會唔會唔存在咧？咁即係我哋即係可能喺第五六個 dimension 咧，咁佢會覺得我哋完全唔見咗一點都唔喺度嘅喎，咁覺得好得意喎，咁所以我就覺得好有興趣去研究呢件事。 係啦，係啦。 咁請嚟知啊，講下。 好，係啦，嗱，你係讀 physics 嘅。 但係我細個都有啲好奇怪嘅思想，就係太 physics 嘅，即係有陣時會狂想就係、是、哇會唔會有另一個世界，即係冇乜科學根據，係純粹超現實咁樣諗，有個神秘嘅世界，跟住因為以前細個睇卡通片太多啦， 係咪哆啦 A 夢咧？ 係啦，即係會唔會有？ 不過嗰陣時就係可能係。我嘅年代叫叮当啊，仲系 即系无啦啦突然之间，有啲异常嘢发生，跟住就吸咗去另一个世界嗰度，异世界嗰度，跟住话啲嘢好奇怪嘅，即系完全不为人所理解嘅咁样，即系会有啲狂想嘅。 咁其实呢样嘢咧，听咗上嚟啦，再加埋我自己亲身经历啦，虽然我呢个咁嘅调查研究系三个，我样本数系三啦，咁但系咧都似乎真系都几普遍嘅。 係嘛？即係好多人咧都會有啲咁樣嘅你話天馬行空咁嘅想像啦嚇，你胡思亂想都好啦。咁啊會喺我哋現實嘅世界入面咧，就以外咧係會唔會有另外一個嘅世界或者另一個空間咧咁樣樣？嗱，我講下我自己嗰個嘅經歷咧，我就好有趣嘅，即係我細細個嘅時期，我就唔識得咩叫第四度空間啦。咁啊，直到我差唔多要小六之後咧，即係我去大會堂兒童圖書館啊，睇咗啲書介紹相對論嚇，嗰陣時都有啲好薄嘅書介紹相對論，咁我先至知道咩叫第四度空間，咁樣然後先至有呢方面嘅諗法。但係其實比嗰個時間更早咧，真係好細個嘅時期咧，我就已經諗咧，我舉一個好得意俾你聽。你會發唔發覺你攞個攞口鐘咧，擺喺個耳邊嘅時期咧，即係焗住耳仔咧，你會聽到好多好古怪聲音喎，呜聲㗎係嘛？咁樣咧，我唔靜止喎，我就當然啦。如果你擺個貝殼落去一個攞啊咁樣嚇，咁好有趣啦嚇。咁但係有時我會發覺咧，如果我趴喺度嘅時期，一攰嘅時期，趴喺台面咧，或者甚至趴張凳度咧，細個嘅時期啦，就矮細咧，你個耳仔好貼住嗰個台面啊， 都 係 聽到呢， 都會聽到呢啲咁嘅聲音噶嘛。咁嗰陣時咧。就好覺得好有趣，就話咦呢啲聲音呢有時呢可以想像好似係好多人喺度講緊嘢咁樣啊。 哦，係係 係咪即係 好似㗎。 係有少少似嘅，好似其實係一種嘩好多人好喧鬧，不過呢你離佢一段距離咁樣啊嘅一種嘅喧嘩聲咁樣㗎。咁我話其實呢個會唔會係另一個世界啊嗰啲人聲即係點樣傳到過嚟呢咁樣。咁我成日都想像哎呀會唔會喺呢個台面下面呢其實呢係另一個世界，但係細到呢我哋完全睇唔到。咁後來知道原來呢個所有物質都係由呢個原子組成啦，咁原子入面其實有好多好多空間㗎嘛，即係可以咁講，我哋而家呢個打落去實嘅呢其實 99% 都係空㗎嘛，咁就即係嗰陣時呢就喺度想啊會唔會其實原來喺呢啲原子空間入面呢係有另一啲世界存在嘅，我哋係唔知嘅呢，細得好厲害嘅咁樣。咁另一個呢即刻就會諗到啦，就係話咦咁會唔會對應嚟講呢，我哋嗱呢個就好似係 Jeffy 頭先嗰個想像啦，會唔會其實喺我哋呢個世界之上呢仲有一個大到無倫嘅世界，而相對於嗰個世界嚟講呢，我哋等於原子咁細，所以呢其實佢哋又唔知道我哋存在嘅， 即係我哋係隻矮嚟嘅，係一個巨人 咁樣，係啦或者仲緊要啲咁樣。咁嗰陣時真係有過呢啲咁嘅想像㗎，係咪？ 我又諗起呢，我細個成日諗緊會唔會我哋發夢嘅時候係去咗另一個世界。 呢個人肯定係啦， 小朋友都會咁。 我仲犀利呀，我真係試過呢夢中夢，然後再夢中夢，醒幾次都未醒完啦，真㗎，唔係呃你㗎。 我都試過。 你都試過呀？ 係呀。 係呀。即係可以都好彩證明我唔係咁畸形呀，唔係咁異常呀。你真係試過夢中夢係咪？ 其實因為呢開頭嗰陣時呢約朋友出街去玩囉。咁好開心。咁之後呢咁就成日期待快啲起身。 係呀係呀。 咁點知起身去玩又再起身又哦原來又係發夢 入面。 之後又起身。 係呀我真係試過。咁我嗰種感覺真係好詭異嘅係嘛。咁但係不過呢我哋暫時唔好講夢中夢啦，我哋另一個專題嚟講呢樣嘢。咁但係呢我哋講返呢一個所謂超次元空間呢，英文一般我哋簡單叫做 hyperspace， hyper 即係 super 咁解啦，有時當佢勁啲呀，有啲人覺得 hyper 勁過 super 㗎，不過但係唔一定嘅，其實嗰個英文定義。咁但 hyperspace 就即係叫超空間啦，有時中意啲人叫超時空。咁或者呢我哋叫做呢叫 hyper spatial dimension。即係話一個超空間嘅一個維度啊，或者呢又會叫做 hyper dimensional space 喎，即係兩個即係調轉嚟講都得啦。咁但係中文嚟講呢，其實 dimension 呢個字呢都幾麻煩嘅，因為有好多種譯法。我哋一般就係頭先一路講啦，講度啦，係咪啊，一度兩度三度啦，但係正話我都講咗就個維度啦，係咪啊，或者叫維啦。即係二維空間、三維空間、四維空間咁樣，即係四維走啦真係。咁但係有時呢我哋又叫做圓㗎喎，幾多圓空間啦，二圓空間、三圓空間係咪。咁但係有時呢我哋譬如我哋今日我揀嘅題目我寫呢就叫次元啦。咁其實次元呢都係 dimension 咁解啫，即係有時個原字單字可能你未必明啦，咁所以我哋幾多次元啦，三次元、四次元啦咁樣。咁但其實英文都係一個字就叫 dimension。 但本身英文 dimension 呢個字都好多解釋。 哦，都可以好多解釋。 幾大都係 dimension。 係即係嗰個 size 啦，但其實都唔係佢個 size 呢，就係我哋比較上呢精確啲，就話譬如佢長闊高，即係高闊深，譬如一個電視機呀，一個雪櫃擺唔擺得落嗰個廚房嗰個位呀咁樣。咁你要睇下佢個高闊深嘛。咁其實呢個就係嗰個三維，即係三個導向啦，究竟係大小咁解。好啦，咁呢度呢其實有啲基本概念啦，頭先 Jeffy 講咗少少啦，就係、是、其實最基本嚟講就係叫零度空間。咁零度係乜嘢呢？即係咪即係冇嘢呢？又唔係㗎喎。其實零度空間呢就係、是、一個點。 咁喺幾何上面呢，一個點嘅定義就係咩呢，就係只有位置但係冇任何嘅延伸嘅，喺空間上。 即係唔壓位嘅。 係啦，完全唔壓位嘅，佢只係有個位置嘅啫。That could only has location but no extension in space,、啊、完全係冇任何向任何方向都冇延伸嘅。我叫零度，叫一個點啦，一個 point 啦。咁至於呢兩度空間呢，咁就啊好明顯就一個平面啦，我哋知道啦。但係唔好忘記呢，呢、這個兩度空間呢其實喺現實世界呢都可以話係我哋遇唔到嘅，即係好難存在嘅。因為呢個面呢嘅定義就係冇厚度嘅。因為你一有厚度就已經係三度空間啦嘛，係咪，所以佢只係有兩個導向嘅，就係、是、平面。即係如果你係當係一個係左右，一個係這個上下，咁就兩個啦，或者你一個係南北，一個係東西，咁就兩個啦，係咪，但係呢佢唔會再有一個厚度，就叫做兩度啦，一個面。咁然後呢三度空間就最簡單啦，我哋最熟悉啦，係咪，咁就係呢我哋身處呢就是、三度空間。咁我哋一般呢就要點呀，係有三個軸嚟去代表啦。啊，就是我哋叫長闊高呢，一般係咪，或者高闊深啦，咁、啊、呢、這個長闊高呢，我哋如果大家讀過少少嘅嗰啲幾何學啊，或者我哋叫 coordinate geometry 啊，我成日都唔知道中文叫咩嘅 coordinate， 我識過又唔記得，識過又唔記得，唔好意思啊。係啦係啦，坐標幾何咁、啊、樣，其實就係講坐標系啦。咁其實坐標系呢就係、是、我哋常用嘅呢，就一個就係叫做直角坐標系啦。咁、但係因為最先就係由法國嗰個數學家同哲學家笛卡爾嚟去建立，就所以叫做 Cartesian coordinate。係嘛？咁就係、是、就有三個，當然啦 ，Cartesian coordinate 咧，如果平面嘅就係一個直軸一個橫軸啦，係嘛 ？X-axis、Y-axis 啊，不過咧佢有時咧佢個直軸叫 ordinate， 橫軸叫 abscissae 咁啦嚇。咁、啊、但係咧，如果你係立體咧就三個啦，咁簡單就係 X、Y、Z 啊。咁咧就係一個長闊高。咁然後咧某一個物體一個事物咧，或者即係個位置咧，就係、是、由三個軸嘅、啊、每一度個刻度啊，或者你個數值決定。咁但好多時咧，其實就係、是、更加我哋日常生活有個直符合直觀嘅咧，就係、是、一個叫極坐標嘅、啊、即係 polar coordinate 嚟嘅，好、好簡單。譬如，哎呀，有個飛機喺嗰度啊，咁樣，或者話，哎呀，架飛機嚇、啊，我呢、這個係敵機嚟嘅，我哋揾個高射炮打低佢咁樣樣係嘛？咁首先個高射炮又點咧？第一就要喺個水平上面係嘛，去撥到去嗰個位置， 轉去邊個方向 先？咁我哋叫 bearing 啦、啊、叫 bearing 嚇、啊，就叫做水平角，水平嘅角。 即角度。 咁然之後咧，就第二咧就是、個仰角啦，係嘛？因為佢離嗰個平面 升幾高， 係啦，鬥高幾多啦嚇？咁、啊、呢、這個我哋叫做仰角，有時叫 altitude 啦，係嘛？咁、但係當然仲有就係話，喂。你可能咧，就算兩個都啱曬咧，但係佢離我哋好遠好遠噶嘛，你個炮彈都去唔到，咁所以你就要決定佢究竟係咪已經入射程啦。咁射程咁、那個射程幾多咧？咁嘅個最少，咁嗰個就係個 distance 啦。咁所以通常咧，一個極坐標咧，就係、是、由呢、這個嚇水平角嚇同埋呢個垂直嘅角嚇仰角同埋呢個距離啊直接距離嚟定嘅。咁、所以咧就其實更加直覺，因為如果你係嗰個直覺坐標嚟講咧，就反而咧嚇、啊、就係、是、你好似諗緊一個咩咧，好似一嚿豆腐入面有隻咩咁樣嚇。咁但當然亦都唔係難諗嘅，譬如有架飛機，我哋喺個地球儀度啊，而家架飛機喺邊度咁樣係嘛？咁你就係可以用嗰個咩啊？佢嗰個經度而家喺邊度？個緯度喺邊度？嗱，咁呢個咪就係一個水平啦。咁然之後仲要究竟離個海平面幾多？咁、其實基本上呢個就係一個直角坐標系啦。係嘛 ？Cartesian coordinate system。 但好可惜個地球係圓嘅，所以又唔 係 咁。 梗係啦，我哋只能夠咧就係一個叫做近似值啊，即係你如果喺嗰個範圍咧，你當咗佢係平咁啊，冇錯啦。嗱，呢個地球係圓咧，呢個好有趣，一陣間我哋會帶出嚟嘅。咁但係首先咧，我哋要講一樣嘢咧，就係、是、確實好多人一諗話第四度空間咧，稍微熟悉物理學嘅咧，好似係 Cherry 咁啊，就會諗到。即係自從100年前啊嚇咁上下啦，就愛因斯坦建立起個相對論嘅時期咧，就好多人就話：哦，我知啦，第四度空間就係時間啊嘛咁樣。嗱、呢個講法咧，其實亦都係冇錯嘅嚇、因為按照相對論嚟講咧，即係原來時間同空間咧係密不可分嘅，係不能夠分割嚟去睇，一定要係連埋一體嚟去睇嘅。咁所以咧，我哋研究個事物嘅變化嚇，嗰、個運動咧，其實係兩樣嘢。即係嗰個三度空間啦嚇，同埋呢一個時間咧，係要結合埋嚟睇，喺個 equation 嗰度咧係一齊要加曬落去嘅。咁樣咧就呢一、這個我哋咧就有個名字叫做時空連續體啊，有時叫做 space time continuum、好得意嘅嗱，英文就 space 行先 ，time 行後嘅，但係中文而家就我哋習慣就時行先就空行後嘅嚇。係、啊、你冇留意咧，從來都嚇、我哋叫時空就唔叫空時嘅，咁啊叫時空連續體 space time continuum。咁確實係㗎喎，因為我哋都話啦， 一個物體你淨係俾咗佢嗰個嘅空間上嘅位置咧，其實都冇乜意思嘅。譬如頭先就係一個例子啦、嗯，我話架飛機喺經度幾多、緯度幾多、離海平面幾多，俾曬你，但係我冇話俾你聽。佢幾時喺嗰度？ 佢一個鐘前。 係啦，冇錯啦。 你鬼打中咩？鐘前。 佢一個鐘前喺嗰度，因為我哋預計佢三日之後就喺個航道會飛到嗰度。咁你冇個時間呢個數據咧，俾佢咧係冇意義嘅，係嘛？所以從一個某個角度嚟睇咧，其實時間都係一個個坐標，係咪啊？ 我會講話，例如你約個人喺嗰度等咧，你淨係約個地方冇意思。 係啦，冇錯，你冇約時間就冇意思噶嘛。所以其實佢都係一個 coordinate 嚟㗎，係嘛？所以其實佢係要有四個坐標一個參數咧，啊，即係呢四個數據咧加埋咧，先至能夠真真正正咧，我哋話哦個飛機嚇、啊、就會喺呢個存在一個存在。咁但係喺相對論入面咧，佢就用一個 term 咧就叫做事件嚇。啊嗯就叫 event 啊、，Cherry 應該仲記得啦嚇、啊，因為即係個時間同個空間嘅坐標加埋咧就叫 event。咁所以話咧喺宇宙入面咧，所有嘅嘢咧其實都係 event 嚟嘅。我哋研究嘅係 event 嚟㗎，係、嘛？好啦，咁而譬如我哋一個人咧，甚至可以咁講，我哋嘅出世咧好有趣嘅。如果從呢個咁樣嘅時間作為第四嘅因次咧，我哋最先嚇唔、存在啦，我哋當即係話未有受精嘅時期未存在啦嚇、精子卵子唔關我哋事嘛。但係當某一個精子同某一個卵子一結合嘅時期咧，咁當我哋已經係存在啦呢、這個受精卵。咁啊存在嘅時期咧，但係其實佢嘅存在咧係一路沿住嗰個時間嗰個軸咧係一路延伸嘅、哦。咁延伸嘅時期，但係呢一個咧就係、開頭好細一個細胞啊，又肉眼睇唔到啦嚇、一路咁樣分裂分裂，於是變成一個胚胎胚胎啊嚇，即係一個 B B 咁出世。咁啊於是越嚟越大啦。咁佢咧就好似即係一個好細嘅嚇一個細胞咁細，然後一路咧脹大，但一路脹大其實喺度喐緊嘅。佢喐緊咧就係話即係表示個時間嗰個延伸啊。佢就咁然之後咧一路到大，譬如我哋嚇即係幾多米咁樣啦，一米幾咁樣啦，就去到個一米幾啦嚇，即係個人形嚟嘅。咁呢個人形咧即係好似其實成條咧就好似一條香腸。或者一個橡膠條咁樣，咁當然啦，到最後咧，你好好高大啦，但係高大嘅時期，老嘅時期係老縮噶啦嘛，咁 佢 係啊，又會龜縮咁，於是係稍微縮少少啦。但縮到咁上下嘅時期咧，噗一聲，嗰個香腸就斷咗啦。因為逐啲講瓜老襯啊嘛，相距一身，咁所以咧，原來你呢個 event 嘅存在咧，就係一條咁嘅香腸。其實每個人都係一條香腸嚟嘅，即係從嗰個時間嚟睇啊，係嘛？咁呢個好有趣。我記得我小學六年班左右咧，即係我第一次睇到呢類似咁嘅描述咧，我就覺得真係好有趣。每個人就係一條咁嘅人形香腸嚟嘅，其實知唔知啊？ 呢個 space time 呢個四維空間入面，其實每個人就唔係一個人， 係 一條香腸。 係啦，冇錯冇錯。好啦，咁、okay. 但係咧嗱，而家我哋有興趣嘅咧，我今日咧就差唔多唔再講呢個所謂時間作為第四度空間。我哋真係有興趣嘅咧，就係、會唔會喺空間上都有第四度空間呢樣嘢嚇？嗱、咁我真係你可能我哋咁諗咧，就話呢、這個真係胡思亂想嘅一種嚟㗎啦。點可能咧？嗱，點解咧？嗱，我解釋俾大家聽。頭先我話三度空間咧，其實就係可以用三條軸啦 ，X、Y、Z 咁樣啦嚟代表啦。但係留意啊，呢三條軸之所以作為一個坐標係嗰個軸咧，其實佢哋咧有一個獨好大嘅特徵，就係互相垂直嘅，係嘛 ？Mutually perpendicular 啱嘛？係嘛 ？X、Y、Z 嚇都係直角咁樣樣嘅。咁所以大家咧係喺唔同，即係一個不相干嘅方向，可以咁講嚇。即係各有各嘅值，然後就決定咗佢個真正嘅位置啦。咁但係如果我哋要係話有第四度嘅空間咧，就即係話要大家想象咧，我哋要加第四條軸落去嚇。嗱咁嗰個坐標梗係有個原點㗎啦，叫 origin 啦嚇。咁你加入你個 origin 嗰度第四條軸，但係咧你加入去嘅時期咧，呢第四條軸咧要係同時間同頭先嗰三條軸，即係 X、Y、Z 咧係垂直嘅。你想唔想象得到啊？ 我而家想象到。 哇！想象到咁犀利啊！哇！我就想象唔到啦，我就老实讲 想 象，因为嗰三条轴咧，其实已经系穷尽晒所有嘅可能性啦嘛。我而家要你加第四条轴落去，如果条轴系同时间与其余嗰即系原先嗰三条轴系成直角嘅话咧，系你想象唔到啊，因为你点样插咧？ 佢嗰個角度一定細過直角，一定細過直角噶嘛，係嘛？你要佢同即係同時等於直角嘅咧，嚇、simultaneously perpendicular 咧，呢個係完全超乎我哋想象嘅、但係你想象唔到，或者你 Jeffy 好嘢想象到啦，但係咧數學家可以推論到，係嘛？因為數學家咧，即係佢好多時咧，即係因為佢係抽象思維啦，嚇、佢有好多變數嘅時期，佢就當咗係每一個變數就一條軸，咁有四個變數、五個變數、六個變數，咁你咪可以有一個即係。五度空間、六度空間、七度空間， 我都係睇得明嘅、諗得明嘅啫，唔係想象。 其實想改翻，唔係想象唔到。嗱，即係物理學嚟講咧， 學上你製造唔到， 製造唔到出嚟咯。但係可能阿 Cherry 都有少少記憶。其實喺物理學上，我哋好多時咧會作一個叫做 phase space 上空間嚇、phase 咧唔係個面嗰個 phase 喎，而係 phase 啊。咁呢個上空間其實就係將我哋研究嘅所有嗰個導向咧，咪即係嗰個變數嘅 variable 咧，就當一個軸咁樣嚟去。咁然後咧就睇下呢一個 variable。即係點樣變化法咁樣係嘛？即係成個事物點樣變化法？咁所以咧喺個 phase space 入面一個上空間咧，啊入面咧其實係可以有好多導向或者好多嘅因次嘅咁樣。好啦，咁但係咧而家嚟講咧，即使我哋暫時想像唔到啦，但原來我哋可以借助一啲嘅方法咧嚟去幫我哋想像嘅喎。咁譬如一個就係、我想像一個四度空間嘅球體，嗱，而大家可能大家聽過啦，叫 hypersphere 啦，超球體。咁超球體係點咧？嗱，我用一個比喻咧，就好有趣，就係話其實如果我哋係一個平面入面上面啊嚇畫一個圓圈，咁一個係一個圓形啦，一個 circle。咁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個平面割開佢，割開佢，然後我哋睇下嗰個即係切割面啊。咁對於一個咁樣嘅圓圈嚟講，其實咩形狀都係嘅，不過我揀圓圈啫。咁你嗰個切割面咧，你望落去咧，其實就係咩？就是、一條線嚟噶嘛，係咪啊？因為個平面就一條線啦嚇，一個 line 嚟嘅。咦？頭先我點解冇講一度空間啊？真係好有趣。係喎，skip 咗啲零度係冇錯冇錯，應該係零度空間、一度空間，而一度空間就一條線，而嗰條線咧亦都係冇厚度嘅，係嘛？零度、一度、兩度、三度。好啦，咁但係而家嚟講咧，你將一個兩度空間嘅圓圈你切割，原來佢嗰個割面咧、切割面咧就係一個一度空間嘅，就一條線。好啦，倒翻轉咧，如果你將一個三度空間嘅一個球體，將佢切割開，切割開佢嘅切割面就係咩啊？ 平面啦， 就係、是、一個平面，就係、是、一個圓圈啦，係嘛？就係、是、一個 sphere 咧，就變咗係一個 circle 啊，球形變咗圓形。所以啊，如果我哋用一個咁樣嘅類比推論法啊 ，analogical thinking 啦、啊、就話如果有一個超球體，一個 hypersphere 嘅時期咧，如果我哋將佢切開佢咧。你嗰個切面係咩呢？ 就一個波啦。 係啦，冇錯啦。個切面呢其實就係一個波波嚟啦。嘩，即係都好難想像喎，係咪？ 個 切面就係一個波波出嚟。 好難想像。 咁其實呢樣嘢呢就切呢你可以睇到，因為用一個所謂譬如呢就原來嗰個切割呢個咁樣嘅運作個 operation 呢就會係將佢個 dimension 係減一嘅。是咪啊？咁其實唔使定切㗎喎，唔使定破壞佢㗎，投影都得㗎喎，係咪？即係你一個圓形喺個兩度空間嘅，如果你投影嘅時期呢，佢嘅基本上呢就係、是、即係你係沿住嗰個面㗎嘛，因為嗰個平面世界就係一個一度空間一條線。咁倒返轉頭，如果你一個球形，你打燈落去，咁有個影，嗰、那個影咪就係一個圓圈囉，或者即係總之係一個平面呢，就算佢係一個橢圓形嘅斜斜地打，佢都係一個平面 咧，但其實我哋咧咁諗咧會有少少混淆嘅、因為如果你其實嚴格嚟講，如果我哋講切咧、其實係一個面嚟噶嘛，咁我哋諗切係我哋喺三維空間裏面咧切咗一個平面嚟切嘢咁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咧要切一個球體出嚟咧，咁、我哋要諗係一個立體嘅切咯， 係立體切， 係啦，唔係就唔可以用一個以為三維空間嗰種切嘅概念，即係個 2D 嘅把刀嘅 好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咧就下一節翻嚟再探討你呢個問題啊。